是不停累积，变成廉价的泪滴。你始终没留意，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。